海水鼓起波浪，鼓浪屿要对着台湾岛，台湾是我家乡。登上日光岩眺望，只见云海苍苍，我渴望，我渴望快快见到你美丽的基隆港。母亲生我在台湾岛，基隆港把我滋养，我紧紧依偎着老水手，听他将海龙王。那迷人的故事吸引我，他娓娓的话语刻心上，我渴望，我渴望快快见到你美丽的基隆港。见到你美丽的基隆港。